资治通鉴卷第151梁冀七，高祖武皇帝七，普通七年春正月辛丑朔，大赦。壬子，位以汝南王岳领太尉，为安州十里学城胡延三戍兵反，应杜洛州众合二万，洛州自松谦复之。邢台长景使别将崔仲哲屯军都官以邀之，仲哲战没，袁谭军夜溃，未以别将李据代谭为都督，仲哲秉之此也。初，为广阳王申通于城阳王辉之妃，辉为尚书令，为胡太后所信任，会衡州人请申为刺史，辉言申心不可测，即杜洛州反，五原降户在衡州者，谋奉申为主，申惧，上书求还洛阳，为以左卫将军杨金代申为北道大都督，赵申为吏部尚书，辉长寿之子也。五原降户先于修理等率北镇流民反于定州之左城，改元鲁兴，引兵向州城，州兵遇之不利。杨金至灵丘，闻定州危迫，引兵救之，入据州城。修理至，金欲出击之，长史许备不听，金手剑击之，备走得免。金开门出战，斩首数百，贼退，人心少安。赵寻以金为定州刺史兼北道行台，为以扬州刺史长孙志为大都督北讨诸军事，与河间王琛共讨修理。二月甲戌，北伐众军解严，为西部敕勒胡律洛阳反于桑干西，与费野头目子相连结。三月甲寅，游击将军尔朱荣击破洛阳于深井，木子于河西。夏四月已有临川靖惠王弘卒，魏大赦。癸巳，魏以侍中车骑大将军城阳王辉为仪同三司。辉与己世黄门侍郎徐和共毁侍中元顺于太后，初为护军将军太常卿。顺奉辞于西游园，和侍侧，顺指之为太后曰：“此谓之宰匹，为国不亡，此终不死。”和携肩而出，顺抗声斥之曰：“尔刀笔小才，只堪攻击案之用，岂应侮辱门下，度我疑轮？”因振衣而起。太后默然。为朔州城民先于阿胡等聚城反，杜洛州南出，超略蓟城，为长景前统军梁仲礼击破之。丁未，都督李据与洛州斩于蓟城之北，败没。长景率众拒之，洛州引还上谷。长孙志行至邺，召解大都督，以河间王琛代之。至上言，项羽琛同在淮南，琛拜陈权， 遂成私系，仅难以受其节度。魏朝不听，前至呼陀，至魏御战，臣不从。先于修理妖姬至于五路，臣不复救，至军大败，至臣并作除名。五月丁未，魏主下诏将北讨，内外戒严，继而不行。杭州刺史袁略自至江南，晨曦哭泣，常如居丧。即魏元差死，胡太后欲召之，知略因雕霜豁免，征霜为光禄大夫，遣江阁足选之南环以求略，赏贝礼遣之，宠赠甚厚。略使季怀，魏拜略为侍中，赐爵益阳王，以司马史斌为给事中，立法光为本县令，雕昌为东平太守，雕霜为西兖州刺史，凡略所过，一餐一宿皆赏之。魏以丞相高阳王雍为大司马，复以广阳王申为大都督，讨先于修理。张武王荣为左都督，裴炎为右都督，并受申节度。申以其子自随。成阳王辉言于太后曰：“广阳王携其爱子，卧兵在外，将有异志。”乃敕荣炎前为之备。荣炎以敕事申，深惧，事无大小，不敢自决。太后始问其故，对曰：“辉贤臣刺骨，臣疏远在外，辉之构臣无所不为。自辉执政以来，臣所表请多不从允。辉非但害臣而已，从臣将士有勋劳者皆见排异，不得比他君，仍身被增疾，或因其有罪加以申闻，至于殊死，以是从臣行者莫不悚惧。有言臣善者视之如仇仇，言臣恶者待之如亲戚。会居中用事，朝夕欲陷臣于不测之诛，臣何以自安？陛下若使辉出临外州，臣无内顾之忧，庶可以毙命贼廷，斩其忠吏。”太后不听。辉与中书舍人郑衍等更相阿党，外似柔紧，内实即刻，赏罚任情，魏政由是愈乱。戊申，魏燕州刺史崔秉率众弃城奔定州。乙丑，魏以安西将军宗正真孙为都督，讨汾州叛胡。六月，魏将属陈双赤聚众反，自号史建王。魏以假镇西将军长孙志为讨蜀都督，别将河东薛修义轻骑以双赤垒下，小以利害，双赤吉祥，诏以修义为龙门镇将。丙子，魏喜益阳王略为东平王，请之，迁大将军、尚书令，为胡太后所委任，与成阳王辉相列。然徐政用事，略亦不敢违也。杜洛州遣都督王曹和珍等将兵略济南， 秋七月丙午，邢台长景遣都督于荣等击之于丽园，大破之，斩曹和真及将卒三千余级。洛州率众南驱范阳，景与荣等又破之。为仆射元纂以邢台镇衡州，先于阿胡用朔州流民寇衡州，戊申陷平城，纂奔冀州。上闻淮堰水盛，寿阳城积没，复遣颍州刺史袁术等自北道攻漓江，豫州刺史夏侯胆等自南道攻寿阳。八月癸巳，贼率袁弘业斩先于修理，请降于魏。贼党葛荣复杀弘业自立。为安北将军都督横槊讨虏诸军事，而朱荣过泗州，泗州刺史玉庆斌忌之，据城不出。荣怒，举兵袭泗州，执庆斌，还秀荣，属其从叔与生为刺史，魏朝不能治。初，贺拔允及弟盛岳从元纂在衡州，平城之县也，允兄弟相失，岳奔而诸荣，盛奔泗州，荣克泗州得胜，大喜曰：“得卿兄弟，天下不足平也。”以为别将，军中大事多与之谋。九月己酉，鄱阳忠烈王挥卒。葛荣既得杜洛州之众，北趋瀛州，为广阳武忠王申自交金引兵聂之。辛亥，荣至白牛罗，清冀引击张武庄武王荣，杀之。荣自称天子，国号齐，改元广安。申闻荣败，停军不进。侍中袁彦密言于太后曰：“广阳王盘桓不进，作图非妄，有于锦者智略过人，为其谋主，封臣之计恐非陛下之纯臣也。”太后深然之，诏榜尚书省门，目能获锦者有重赏。锦闻之，谓申曰：“锦女主临朝，信用谗佞，苟不明白殿下素心，恐获至无日。仅请束身一阙，归罪有司。”遂敬意榜下，自称于锦。有司以闻，太后引荐，大怒。锦悖论身中款，奸臣停军之状，太后一解，遂舍之。身引军还，取定州。定州刺史杨金亦疑身有异志，身闻之，止于州南佛寺。经二日，身召都督毛毅等数人交臂为约，危难之际期相整叙。锦欲疑之，密告金云：“身谋不轨。”锦遣意讨身，身走出，亦呼噪逐身。身于左右践行至柏陵界，逢葛荣游记，截之一荣。贼徒见身，颇有喜者。荣心力悟之，遂杀身。城阳王辉诬身降贼，戮其妻子。身辅佐宋游道为之素礼，乃得势。 游道：“尧之玄孙也。”甲申：“为邢台长景破杜洛州，斩其武川王贺拔文兴等，俘虏400人。”旧德兴县魏平州，刺杀使王买奴。天水民吕伯度本莫折念生之党也，后更具显亲以拒念生，已而不胜，王归胡琛，琛以为大都督秦王，资以士马，使击念生。伯度屡破念生军，复据显亲，乃叛琛，东引魏军。念生窘迫，起降于萧宝寅。宝寅使邢台左丞崔世和据秦州，魏以伯度为荆州刺史，封平秦郡公。大都督袁修义停军龙口，久不进。念生复反，执世和送胡琛，余道杀之。久之，伯度为莫其丑奴所杀，贼势亦盛，宝寅不能治。胡琛与莫哲念生交通，是破六韩拔陵进慢，拔陵遣其臣费率至高平，右身斩之，丑奴尽并其众。冬11月庚辰，大赦。丁贵贫族，太子水江不入口，上使谓之曰：“悔不灭姓，况我在也。”乃晋州戍葛。太子体素肥壮，腰带十围，致是减削过半。夏侯胆等军入魏境，所向皆下。辛巳，为扬州刺史李宪以寿阳降，宣猛将军陈庆之入据其城，凡降城52，或男女75000口。丁亥，纵李宪还位，复以寿阳为豫州，改合肥为南豫州，以夏侯胆为豫、南豫二州刺史。寿阳久离兵革，民多离散，但轻行薄赋，务农省役，请之，民户充富。杜洛州为范阳，戊戌，民职为幽州刺史王延年、邢台长景送洛州，开门纳之。为齐州平原民刘树等反，攻陷郡县，频败州军。刺史袁新以平原房世达为将，讨平之。曹义宗据穰城以逼新野。魏遣都督魏成祖及尚书左丞南到邢台新纂旧之，义宗战不利，不敢进。纂雄之从兄父也。为盗贼日资，征讨不息，国用耗竭，欲征6年租调，犹不足，乃罢百官所给酒肉，有税入市者人1钱，及底店皆有税，百姓皆怨。吏部郎中新雄尚书以为：“华夷之民相聚为乱，岂有余汉哉？正以守令不得其人，百姓不堪其命故也。以及此时早加魏府，但郡县选举由来共清，贵由郡才莫肯居此，以改其弊，分郡县为3等，清官选补之法，妙尽才望， 如不可病，后帝先才，不得居以停年。三载处置，有称职者补在京名官，如不立首令，不得为内职，则人私自免，枉屈可伸，强暴自息矣。不听。大通元年正月乙丑，以尚书左仆射徐勉为仆射，辛未，上巳南郊。甲戌，魏以司空黄甫度为司徒，仪同三司萧宝寅为司空。魏分定向二州四郡至殷州，以北道行台柏林崔凯为刺史。凯表称：周今新立，齿刃斗量，皆所未有，岂资以兵粮？照腹外量文，竟无所给。或劝凯留家，单骑之官。凯曰：吾闻识人之禄者，忧人之忧，若无独往，则将士谁肯固志哉？遂举家之官。葛荣逼周成，或劝简弱小以避之。凯遣幼子及一女夜出，继而悔之，曰：人为无心不顾，亏中而全爱也。遂命追还，贼至，强弱相悬，又无守御之惧。凯抚免将士以拒之，莫不争愤，皆曰：崔公尚不惜百口，吾属何爱一身？连战不息，死者相枕，终无叛志。辛未，呈现，凯直节不屈，容杀之，遂为冀州。萧宝寅出兵累年，将士疲弊，秦贼击之，宝寅大败于荆州，收散兵万余人，屯逍遥园。东秦州刺史潘义渊以千乘降贼，莫哲念生进逼齐州，常人执刺史魏兰根应之。滨州刺史毕祖辉战末，邢台新身弃城走，北海王浩军亦败，贼帅胡银祖据北华州，赤干麒麟据幽州以应天生，关中大扰。幽州刺史杨春募兵得七千余人，率以据守。赵家春侍中兼尚书右仆射，为邢台节度关西诸将。北地公曹毛鸿斌引贼超略渭北，雍州陆氏参军杨侃将兵三千掩击之，鸿斌惧，请讨贼自效。遂秦宋素秦乌过人，乌过人者，明达之兄子也。莫哲天生乘胜寇雍州，萧宝寅部将杨侃隐身堑中射之，应弦而毙，其众遂溃。侃止之子也。为右民郎杨平禄司令尚书以为师出有功，在于将帅，得其人则六合拓展可清，失其人则三合方为战地，窃以避年将帅，夺宠贵子孙，衔杯跃马，志意气服，宣眉扼腕，以攻战自许，吉林大敌，忧不交怀，雄图锐气，一招顿尽。乃令羸弱在前以当寇，强壮居后以卫身，肩负器械不精， 禁止无节，亦当复显之众，硕战之鲁，欲其不败，岂可得哉？是以兵之必败，使急而先逃，将帅畏敌，迁延而不进，国家位官爵未满，屡加宠命，复以赏赖之轻，日散金帛，躺葬空竭，民财殚尽，遂使贼徒益甚，生民凋敝，反以此也。夫德可感义夫，恩可劝死士，今若处置幽冥，赏罚善恶，检练士卒，善修器械，先前便是小以祸福，如其不圈以顺讨逆，如此则何意立萧府而伐昭君，鼓鸿胪而燎毛发哉？福听。戊子，位以皇甫度为太尉。己丑，魏主以四方未平，召内外戒严，蒋钦出讨，竟亦不行。乔州刺史战僧智为魏东豫州，将军彭群、王辩为琅琊，魏斥清、南清二州旧琅琊。司州刺史夏侯魁率壮武将军裴之礼等出益阳道，攻魏平靖、穆陵、阴山三关，皆克之。魁胆之弟，知礼遂之子也。为东清河郡山贼群起，诏以齐州长史房景伯为东清河太守。郡民刘乾虎常无礼于景伯，举家亡去。景伯穷补擒之，属其子为西曹院，令御山贼。贼以景伯不念旧恶，皆相率出降。景伯母崔氏通经，有名实，被丘妇人列其子不孝，景伯以白其母，母曰：吾闻闻名不如见面，山民未知礼义，何足深责？乃召其母与之对榻共食，使其子侍立堂下，观景伯共食。未旬日，悔过求还。崔氏曰：此虽面残，其心未也，且治之。凡二十余日，其子叩头流血，母涕泣乞还，然后听之，足以孝闻。景伯，法寿之族子也。二月，秦贼据魏潼关。庚申，魏东郡民赵显德反，杀太守裴焉，自号都督。将军程景俊攻魏彭城，魏以前荆州刺史崔孝芬为徐州行台以御之。先是，孝芬作元叉党，与卢同等俱除名，即将赴徐州，入祠太后。太后谓孝芬曰：我与卿姻妻，奈何那头元叉车中称此老妪会须去之。孝芬曰：臣蒙国厚恩，实无私语，假令有之，谁能得闻？若有闻者，此于元叉亲密过臣远矣。太后一解，怅然有愧色。景俊欲宴泗水以灌彭城，孝芬与都督李叔仁等击之，景俊遁还。三月甲子， 魏主召将西讨，中外戒严，会擒贼西走，复得潼关。戊辰，召回驾北讨，其实皆不行。葛荣久为信都，魏以金子光禄大夫元子雍为北讨大都督以救之。初，上座同泰寺，又开大通门以对之，取其梵语相协，上晨曦幸祀，皆出入室门。心谓上幸祀舍身，甲戌桓公大赦，改元。为齐州广川民刘军聚众反，自属大行台。清河民房相自属大都督，屯聚昌国城。夏四月，魏将袁宾之讨东郡，斩赵显德。即有柔然投兵可汗，遣使入贡于魏，且请讨群贼。魏人为其反复，赵以胜数，且似后赤。为萧宝寅之败也，有司处以死刑，赵免为庶人。雍州刺史杨春有疾求解，复以宝寅为都督雍京等四州诸军事，征西将军、雍州刺史，开府仪同三司，西讨大都督，自关以西接受节度。春还乡里，其子玉将是洛阳。春谓之曰：“当今雍州刺史已无余于宝寅者，但其上左朝廷应遣新旅重臣，何得任其迭用？此乃圣朝百虑之一失也。且宝寅不借刺史为荣，吾观其德州，喜悦特甚，至于赏罚云为不依常限，恐有异心。汝今复京师，当以无此意起二圣，并白宰府，更遣长史司马防城都督，欲安关中，正须三人耳。如其不遣，必成深忧。”欲面起魏主及太后，皆不听。午夜丙寅，长景郡公卫林同逐邑，拔之。东宫直阁兰亲公卫萧成绝故，拔之。亲斩魏将曹龙牙。六月，魏都督李叔人讨刘军，平之。秋七月，为陈俊民刘获政变，反于西华，改元天寿，与战僧智通谋。魏以行东豫州刺史乔国曹世表为东南道行台以讨之。元子公代世表为东豫州。诸将以贼众强，官军弱，且皆败散之余，不敢战，欲保城自固。世表方病背肿，于出。呼统军世云宝谓曰：“战僧智所以敢深入为寇者，以祸变解周民之望，为之内应也。向闻或引兵欲迎僧智，去此八十里，今出其不意，一战可破，或破则僧智自走矣。”乃选士马赴宝，目出城，避小而至，击获大破之，穷讨余党西平。僧智闻之，顿还。 正便与子公亲旧，往逆子公所。事表及将吏面责子公，收辩斩之。为相州刺史乐安王建与北道都督裴衍共就信都，见性未多故，因有异志，遂拒夜叛，降葛荣。己丑，为大赦。初，侍御史辽东高道牧奉使相州，前刺史李世哲奢纵不法，道牧暗之。世哲弟神鬼用事，道牧兄牵之家奴素良，神鬼守牵之系廷尉。赦将出，神鬼起太后先赐牵之死，朝事哀之。彭群王变为琅琊，自夏及秋，为青州刺史彭城王绍遣司马陆豫，南青州刺史胡平遣长史刘仁之将兵击群变，破之，群战没，绍挟之子也。八月，为遣都督袁子雍、李神鬼、裴衍攻邺。子雍行及汤阴，安乐王建遣弟宾之夜袭子雍营，不克。子雍乘胜进为邺城，丁未拔之，斩剑，转守洛阳，改姓拓跋氏。为因遣子雍、裴衍讨葛荣。九月，秦州城民杜灿杀莫哲念生河门接近，灿自行州事。南秦州城民新琛亦自行州事，遣使亦萧宝寅请降，为复以宝寅为尚书令，还其旧封。乔州刺史战桑稚为为东豫州刺史袁庆与广陵，为将军袁显伯救之。司州刺史夏侯魁自武阳引兵助桑稚。冬十月，魁至城下，庆和举城降。魁以让桑稚，桑稚曰：“庆和欲降公，不欲降桑稚，今往必乖其意。且桑稚所将应募乌合之人，不可欲以法。公持君素言，必无亲报，受降纳附，深得其宜。”魁乃登城，拔魏志，见梁志。庆和戍兵而出，利民安堵，获男女四万余口。陈光曰：“战桑稚可谓君子矣，往其积食攻战之劳，以受一朝新制之将，知己之短，不掩人之长，功长不取以济国事，忠且无私，可谓君子矣。”袁显伯萧顿，诸军追之，斩获万计。诏以桑稚领东豫州刺史镇广陵，魁引军屯安阳，遣别将屠楚城，由是益阳北道遂与未决。领军曹仲宗、东宫直阁陈庆之攻魏郭阳，召浔阳太守韦放将兵会之，为散骑常侍费穆引兵掩制，放营垒未立，麾下只有200余人，放免胄下马，据胡床处分，士皆殊死战，莫不一当百，魏兵遂退，放 睿之子也。魏又遣将军元昭等众50000救郭阳，前军至驼涧，去郭阳40里。陈庆之与逆战，潍放以魏之前锋必皆轻锐，不如误击，待其来至。庆之曰：“魏兵远来疲倦，去我既远，必不见疑。及其未及，须挫其气。诸军若疑，庆之请独取之。”于是率麾下200骑进击，破之，魏人惊骇。庆之乃还，与诸将连营而进，被郭阳城与魏军相持，自春至冬数十百战，将士疲弊。闻魏人欲筑垒于军后，曹仲宗等恐腹背受敌，亦引军还。庆之仗节军门曰：“共来至此，设立一岁，米费极多，今诸军皆无斗心，为谋退缩，岂是欲立功名，直俱为超报耳？吾闻置兵死地，乃可求生，须虏大河，然后与战。沈欲班师，庆之别有密敕，今日犯者，当依敕行之。”仲宗等乃止。魏人作13城，欲以控制梁军。庆之衔枚夜出，献其4城。郭阳城主王维起降，维放简遣降者30余人。分报魏诸营，陈庆之、陈其福国、古造随之，90城皆溃。追击之，伏斩略尽，失业郭水，所降城中男女30000余口。萧宝寅只败于荆州也，或劝之归罪洛阳，或曰：“不若留关中，立功自效。”邢台都令使河间冯景曰：“拥兵不还，此罪将大。”宝寅不从，自念出师累年，米费不资，一旦腹败，内不自安，魏朝亦疑之。中尉郦道元素名严猛，司州牧汝南王岳鄙人丘念弄权纵字，道元收念复狱。岳请之于胡太后，太后欲赦之，道元杀之，并以和岳。使宝寅反状以录，岳乃奏以道元为官右大使。宝寅闻之，未为取己，甚惧。长安轻薄子弟复劝使举兵，宝寅以问河东刘凯，凯曰：“大王其明弟子，天下所属，今日之举，时允人望，皆谣言。孪生十子，九子断，一子不断，关中乱。大王当至关中，何所疑？”道元至因盘议，宝寅遣其将郭子辉攻杀之，收并其师，表言白贼所害，有上表自礼，称为阳春父子所赠。宝寅邢台郎中武功苏战卧病在家，宝寅令战从母弟开府署天水江简睡战曰：“元略受萧衍旨，欲见剿除，道元之来势不可测，吾不能坐受死亡，今须为身计， 不复作魏臣矣，死生荣辱与卿共之。战闻之，举声大哭。简具止之曰：何得辩耳？战曰：我百口今屠灭，云何不哭？哭数十声。徐谓简曰：为我白齐王，王本以穷鸟投人，乃朝廷假王羽翼，荣宠至此，蜀国不多余，不能集中报德，乃欲成人见戏，信或行路无实之语，欲以雷败之兵守关问鼎，今未得虽衰，天命未改，且王之恩义未洽于民，但见其败，未见有成。苏战不能以百口为王族灭。宝寅复使谓曰：我就死不得不耳，所以不先相白者，恐举无计耳。战曰：凡谋大事，当得天下奇才与之从事，今但与长安伯图谋之，此有成理否？战恐荆棘必生于斋阁，远赐骸骨归乡里，数得病死，下见先人。宝寅素重战，且知其不为己用，听还武功。贾寅，宝寅自称其弟，改元龙绪，设其所部，置百官。都督长史毛霞，洪斌之兄也。与洪斌率低羌起兵于马之栅，以拒宝寅。宝寅遣大将军卢祖谦击之，为霞所杀。宝寅方似南郊，行即位礼未毕，闻败色变，不暇整部武，狼狈而归。以江简为尚书左丞，委以心腹。文安周惠达为宝寅使，在洛阳，有私欲收之。惠达逃归长安，宝寅以惠达为光禄勋。丹阳王萧赞闻宝寅反，拒而出走，趋白马山，至河桥，为人所获。魏主知其不预谋，视而未之。邢台郎封韦伯等与关中豪杰谋举兵诛宝寅，视谢而死。魏以尚书仆射长孙志为邢台以讨宝寅。正平民薛奉贤反，宗人薛修义亦聚众河东，分据盐池，攻为蒲坂，东西连结以应宝寅。赵都督宗正真孙讨之。十一月丁卯，以护军萧渊藻为北讨都督，镇郭阳。戊辰，以郭阳为西徐州。葛荣为信都，自春及冬，冀州刺史袁福率力将士昼夜据守，粮储季节，外无救援。己丑，成县，荣执符，逐出居民，冻死者十六七。福兄又为防城都督，荣大吉将士一齐生死，福兄弟各自引咎，争相为死。都督潘绍等数百人皆叩头请救法，以活使君。荣曰：此皆未知忠臣义士。于是同进者五百人皆得免。魏以元子雍为冀州刺史，将兵讨荣。 裴衍表请同行，赵许之。子雍上言，衍行，臣请留，臣行，请留衍。若逼使同行，败在旦夕，不许。十二月戊申，行至阳平东北漳水区，荣率众十万击之，子雍衍俱败死。相州吏民闻冀州已陷，子雍等败，人不自保。相州刺史恒农李神志气自若，抚免将士，大小致力，葛荣进锐攻之，足不能克。秦州民洛超杀杜灿，请降于魏。